兑人民币81.402。日经平均指数报28,148点，升20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2.91美元，卖出1,923.6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有几阵雷暴，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再度转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兆康港铁站。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零食系要同朋友分享，独食易肥。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柴湾小西湾村瑞明楼、沙田沙角村云雀楼、上水清河村清平楼、屯门大兴村兴耀楼、将军澳宝林村宝仁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玛嘉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 破裂息痛是一个比较简单副作用是比较少一个退烧的途径，我们主张都是吃口服就好一点，就是它吸收会是优胜过失肝，因为发烧我们会建议家长用了这个破裂息痛先的，记住就要用适当小朋友体重的分量，切记就是不要同时又口服又肝塞。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7，2022年3月29日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都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第五波疫情之下咧，啲嘅因为患咗新冠啦而死亡嘅人数咧都系上升。咁啊，见到遗体嘅数目之前都话因为咁样嘅原因而增加啦咁。嗱，寻日卫生署主任林文健咧就系喺记者会度提到咧，就话喺各部门嘅协调啦，同埋支援之下啦，总体嘅遗体个储存量咧由原先千几个啦，系加到4,000几个啦咁。上个礼拜家属咧系经警方安排之下咧，陆续进行呢啲遗体嘅辨认程序啦咁。寻日起咧就系可以会见法医同埋辨认遗体嘅个案咧，那个名额咧亦都系增加咗噶啦，由原先每日咧几十个啦。增加到200个，咁啊，务求喺短时间之内可以完成呢一啲嘅个案。嗱，认领咗遗体之后，喺火葬场之前都有提及过啦，殡仪界有讲过呢啲，譬如火葬火化嘅时段咧唔足够啦，棺木嘅供应等等啦，都有担心过嘅。成个情况我哋又揾嚟咧系食环署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食环署署长杨碧君嘅，早晨。 早晨啊，乐文。 早晨，杨碧君，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咧？喺疫情之下咧，食环署喺一啲遗体嘅运送或者火化方面嘅服务咧，有几大影响？ 好啊，其实主要嘅影响咧，就系我哋要加好多服务嘅人手。 啊，同埋資源。先講關於遺體運送嗰個環節啦。食環署咧，其實喺遺體處理成個流程裡面咧，有兩個重點嘅。第一個重點咧，就係響點樣去幫醫管局將佢哋喺急症室嗰啲遺體咧，去運去公眾殮房嗰度保存。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呢，我哋係派出我哋嘅屍體處理隊。屍體處理隊呢，平時呢其實都已經係24小時隨傳隨到咁樣去運作㗎啦。咁以平日嗰個運載量嚟講呢，我哋大概係10隊人係足夠嘅。呢個亦都係我哋一路以嚟嗰個人手嘅編排。但係呢，因為疫情在第五波的時候呢變得很嚴重啦，咁屍體運送呢一個程序呢亦都需要大大咁樣增加嗰個工作量。咁所以呢我哋係增加咗15隊嘅屍體處理隊，總共係25隊。人手方面呢亦都增加咗五成。其他運載車輛嘅數目呢亦都係增加咗嘅。咁就都係可以應付得到整個流程裡面這個運送的環節。 在電話旁邊的就是食環署主任楊碧君，各位觀眾聽眾，如果在這段時間會不會都不幸可能是一些新冠的死者家屬，或者留意到整個一些遺體或者在處理後事方面的一些問題呢，歡迎大家打電話來18723118723在節目呢講一下你們的看法的。繼續跟楊碧君傾，因為現在譬如家屬呢或一些離世的人士要做火化等等之前呢，有一些程序，譬如要先拿死亡證，又要在衛生署那裡拿那個火化准許證，跟住先至去到食環那個環節，就是預約那些火化時段。這幾個環節整個流程還有沒有可以加快呢？還有這段時間其實平均要幾耐先要處理剛才那幾個步驟，有些什麼空間去加快呢？ 現在你講得啱嘅，如果係一個自然死亡個案，譬如話喺醫院病房裏面過身嘅人士咧，其實佢哋就會先係經過醫院醫生發出醫學證明書啦，同埋即係醫學證明書關於火葬嗰部分嘅，然後咧就會去到我哋同埋入境處同埋衛生處喺長沙灣或者係喺金鐘湖中嗰邊嘅聯合辦事處嗰度辦理你頭先所講發死亡證明書啊、火葬許可證啊，同埋預約遺體火化服務呢幾個步驟嘅。咁聯合辦事處嗰邊咧，我哋其實已經係延長咗個服務時間，由3月25號起啦，星期一至六上晝8:30至到12:30，下晝2:00至到5:30。這個時段呢是延長了的，因為之前呢其實一至五呢是開放是上午九時開始啦，下午4:30就停工，咁然後呢星期六呢就是上午9:00到下午12:30，咁所以我們現在是延長了一個服務時間，咁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同一日之內家屬呢是可以順利去過三個櫃台處理了三個手續。 所以而家是同日可以處理曬噶啦，全部都可以。 是啊，我哋嘅目標是咁樣樣，亦都事實上我哋見到絕大部分嘅個案是咁樣樣嘅，即係除非你話好晏先至嚟到辦事處咁樣樣咯。 呢個係幾時開始達到呢一個嘅目標？係咪之前係咪曾經係試過係未必可能係同一日處理曬呢幾個步驟嘅？ 之前會有機會是這樣，因為大家都要明白啦，我們三個部門其實都是各自受這個疫情影響，都會有人手有些不足的情況，但是我們都已經及時補上我們替代的人手，所以呢在過往一段日子可能有個別的情況底下真的未必可以同一日處理得到，但是我們改善了個流程之後，也都聽了大家的意見，加開了即是延長了這個服務時間，所以現在已經是沒有這個問題的。 這個是只是新冠的死者家屬處理的時候才可以同日處理完，還是 不是、okay. 我們沒有分的其實 OK, okay.好，另外我想问火化服务那里，现在每天是可以处理到多少这些预约了的火化节数的？ 火化节数方面呢，我们已经是尽量开了我们食环署辖下这么多个火葬场他们那个可以预约的时段。我讲一讲我们食环署其实呢就有六个火葬场的。在長洲那個呢使用量相當低，因為偏遠和要搭船去啦。另外那五個火葬場包括鑽石山、哥連臣角、和合石、富山和葵涌，他們合起來每日 可以開放出嚟預約嘅時段咧，係超過280，而家去到280多，接近300個嘅。咁呢一個咧，大家要了解，其實平時並唔係咁樣嘅。如果係平日計咧，大概一日嘅開放嘅預約時段係大概130多嘅啫。咁所以由二月開始呢，我哋食環署已經係預見到會有服務需求嘅增加，所以我哋係不停咁樣去加呢一啲預約嘅時段，一路以嚟呢從來都冇缺少嘅，即係從來個供應都係充足嘅。 而家即係其實睇個節數個數字嚟講，應該係多咗一倍有多啦。有冇仲有增加嘅空間？同埋而家係咪叫做應付到即係一啲新冠嘅過身嘅人士嗰個死亡，又要處理火化嗰個需求咧？你自己見到？ 現時是得的，因為呢如果你們上網可以看到呢，我們有一個預約火化時段的一覽表，那你會見到在申請日的第二日開始起計的14或者15日呢，都可以開放出來給市民去預約。而在這個這樣的窗口裡面呢，我會見到有還有是餘額的。事實我看回上個星期的數據，我們開放出來可以預約的時段呢，都是超過實際上去火化的遺體的數目的。 實際用多少呢？ 大概都是280-290多不等咯。 即是所以嚟紧你哋唔会再增加，因为暂时都应付到个需求，系咪？ 其实我哋已经系差唔多24小时运作噶啦。预约嘅时段咧，最迟嗰一批系几乎系接近午夜。咁所以我哋幾乎都真係去到我哋嗰、那個操作嗰個上限。不過呢，喺四月初嘅時候呢，和合石會有兩個新嘅火化爐落成，咁屆時亦都可以增加一啲節數啦。我都鼓勵家屬呢，可以及早咁樣去為佢哋嘅先人辦後事，咁就可以善用而家所有嘅餘額啦。 除了話時段上，譬如開夜啲或者開早啲，令到即係個時段上面開放嘅時間、火化嘅時段多啲之外咧，頭先亦都提到話硬件上面和合石會再多兩個火化爐，仲有冇其他硬件嚟緊會加噶？ 暫時會係咁樣樣，咁但係火化爐方面咧，我哋係會真係盡量去即係配合啦。我都希望再講翻嗰句，就希望家屬可以及早去善用而家有嘅餘額啦。 其实家属你见到话有啲余额喺度，啲家属用唔到嘅原因系啲咩咧？ 好多原因嘅，有啲家属佢哋可能自己会想去选取某一个日子、某一个时段，咁呢一啲因素都各个家庭有自己嘅考虑啦。 会唔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有一啲火化嘅预约时段喺度啦，咁但係因为可能要配合到前面一啲嘅仪式，譬如要设灵啊、要出殡啊，跟住先到下一步去火化㗎嘛，就係前面嗰啲会唔会係譬如殡仪馆嘅堂唔够，配合唔到，令到有一啲火化嘅时段就算有啊都用唔到，有冇呢个咁嘅情况出现呢？ 其实送去火化嘅遗体呢有几个途径嘅，咁最多人採用的過往可能是會經過殯儀館啦，不論是日間一個即係過境的一個安排，或者是守夜咁樣樣。咁我哋上個星期咧就知道東華三院佢哋係撥出咗佢哋喺紅磡嗰個環宇殯儀館咧，係由今日29號起轉為專為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離世人士舉辦喪禮的指定殯儀館。咁佢哋係增開咗靈堂同埋開放館裏面一啲指定嘅地方咧，係俾殮葬商幫先人化妝同埋舉行瞻仰遺容嘅儀式。咁我哋好感謝東華三院有呢一個咁樣嘅做法，我都希望咧業界不論係其他嘅殯儀館或者係殮葬商咧，都可以支持同埋配合呢一個做法，去盡量便利因為新冠而離世嘅病人佢哋嘅家屬去處理佢哋嘅後事啦。咁另外一個做法咧，亦都越嚟越普遍嘅，就係喺醫院嗰、那個小禮堂旁邊有啲準備室咁樣嘅地方咧，咁就可以俾殮葬商去嗰度幫先人做簡單嘅換衫啊、裝身啊呢啲咁樣嘅程序咧，然後咧就直接由醫院嗰度送去火葬場嗰度火化。咁呢個院出嘅做法咧，亦都係好多家庭咧而家會考慮嘅做法嚟嘅。 兩個途徑，一個就是醫院直接出去火葬場，一個就是在殯儀館做一些儀式再去火葬場。剛才那個問題，雖然你提到譬如環宇殯儀館都很幫手，即是有一些專給新冠的即死者是用的堂，可以做一些瞻仰遺容等等的儀式，那有沒有一個剛才我講的情況，唔係即係呢一間即係譬如環宇殯儀館，唔係可以處理曬所有一啲死者嘅需求噶嘛？因為新冠，即係有冇其他嘅殯儀館係可能係真係啲堂唔夠，或者個需求真係應付唔到，而導致用唔曬啲火葬嘅時段咧？即係因為前段一啲儀式嘅原因話唔夠靈堂啊等等。 嗯，我暫時就未有聽到業界有咁樣嘅回歸啦，即是話總體嚟講唔夠靈堂呢一個情況，我暫時係未有收到咁樣嘅信息。不過咧，我就較早前咧，其實食環署係喺三月裏邊咧都舉辦咗三個呢一個網上嘅研討會，係專俾殯儀業界參加嘅。咁三個研討會裏面咧，我哋第一個就係三月初嘅時候啦，我哋同業界重温咗2020年我哋部門同埋衛生防護中心公布嗰個關於處理及處置屍體時所需嘅預防措施，咁就讓佢哋明白點樣去妥善處理新冠病者佢哋嘅遺體。咁第二個研討會咧，我想特別講嘅咧，就係當時我哋係知道業界咧係對於理順辦理身後事嘅流程同埋點樣可以縮減時間咧，係有一啲意見嘅。咁所以當時咧，我哋就請咗其他相關嘅部門咧，都一齊嚟去即係同佢哋去商討點樣去理順整個流程，讓佢哋咧可以即係協助家屬嘅時候咧，可以做得好啲。第三個研討會咧，就係直接向業界嘅前線員工講解醫學資訊同埋解答查詢。我哋係請咗專科醫生咧，龍振邦醫生幫我哋去同佢哋有問答嘅職場問答嘅一啲即係講解醫學資訊，咁讓到佢哋前線嘅員工是安心咁样可以安全安心咁样去处理新冠病者嘅遗体。咁所以经过呢三轮嘅网上研讨会咧，我哋有信心我哋可以释除到业界对于处理遗体方面嘅疑虑，咁从而系鼓励到咧更多嘅殡仪业嘅员工咧系接受，系可以更加积极咁样去帮新冠患者佢哋嘅家属办后事。 喺你哋嘅会议嘅过程中咧，系咪都了解到殡仪业未必想帮一啲新冠患者，譬如做过往一般死者要做嗰啲嘅遗体嘅化妆啊，一啲瞻仰遗容嘅服务啊，系咪未必间间殡仪馆会做？ 佢哋初时确实系有一啲疑虑嘅，咁但系大家经过幾番嘅討論啦，同埋尤其是最尾嗰一次嘅研討會，經過醫生直接同前線員工去講解咧，我相信係有好大嘅幫助嘅，即對於釋除佢哋嘅疑慮。事實上，新冠病人佢哋嘅遺體咧，係屬於屍體分類裏面嘅第二類。屍體分類有三類嘅，第二類咧其實類比係其他乜嘢嘅疾病咧，譬如係丙型肝炎啊，這個禽流感啊，或者 SARS 啊，就是同呢一个新冠病毒病呢一个系同一类嘅尸体处理方法。 不过都听过有啲家属话，即系仍然有一啲殡仪馆系未必肯做呢一啲嘅遗体化妆啊，或者系瞻仰遗容啊，唔系间间做嘅。 我估佢哋可能系需要多啲嘅准备功夫，即系譬如话点样去培训佢哋嘅员工啦，为佢哋去添置一啲適合嘅保護裝備啊，咁樣。咁我相信家屬咧，如果佢哋去查詢唔同嘅呢個殮葬商或者係殯儀館嘅話咧，應該係會有殯儀館係可以幫到佢哋啦。 另外棺木嗰個運輸方面咧，而家係咪基本上就解決咗個問題？因為之前就話可能受到內地唔同原因啦，即係可能運輸無論水路或者陸路方面咧，那個棺木嗰個嘅供應可能會有一啲短缺。而家有冇呢個問題啊？仲 係啊，喺三月初嘅時候咧，的確係有出現咁樣嘅情況嘅，因為兩地疫情嘅關係啦。咁當時香港主要嘅棺木供應商有三家，咁佢哋都同我哋反映咧，就話跨境運輸嗰度係出咗問題。主要是物流那边的问题，但是我们就跟内地的相关单位协调了之后呢，现在之后就已经是从水路和陆路两边都已经保障了棺木的供应。譬如说3月14号开始到 昨日節數來講呢是超過3700副棺木是運了來香港的，咁應該係足夠供應啦。而我哋琴日亦都去查詢過供應商嚟緊呢一個禮拜嘅供應情況，亦都係預計咧會有多2200多副棺木會到港。咁所以棺木嘅供應方面咧，而家係即係冇呢一個大嘅問題嘅。事實上陸路嗰邊咧，未必是一个最有效率的做法来。虽然我们已经跟深圳市政府那边是商议了，是预留一些跨境货车的配额给香港的运载棺木的货车，但是呢始终这样是要即是去使用了一些有限的配额啦，未必是最有效率最妥当的做法。我们都鼓励呢供应商尽量是利用水路的。咁水路嘅时候呢，运输个运载量会大好多啦，同埋呢就有需要嘅时候呢，我哋同埋深圳嗰边嘅政府亦都係已经同意咗，可以係喺货柜码头嗰度呢，係为供港嘅棺木提供优先嘅装箱同埋卸货呢一啲咁样嘅程序。咁所以我哋都鼓励係用水路运嚟啦。 整体来讲，对于整个一啲处理后事嘅情况，对于家属又好，对于殡仪业又好啦，食环署有冇啲咩呼吁俾佢哋呢？ 我就希望殡仪业嗰边先啦，因为佢哋咧同我哋咧都系一个合作嘅伙伴，我哋希望咧我哋一齐合力积极去帮助嗰啲家属去处理好佢哋需要办嘅身后事。咁所以我呼吁殡仪业界同埋殓葬商，大家都多出一分力，去多一分体恤，多一分谅解，去积极咁帮助啲家属去处理后事啦。家属嗰方面咧，我就首先我好明白大家失去至亲嗰个伤痛，我希望大家都节哀顺变啦，同埋咧就尽量利用我哋而家有嘅服务同埋有嘅火葬时段嘅余额，去及早帮先人办后事。咁有啲乜嘢意见嘅话呢，我哋好乐意听嘅，咁话俾我哋听，我哋会尽量去帮。咁另外呢就我就想呼吁即使如果4月5号去到呢、這、一个去药火化时段嗰啲家属呢，就要同埋去扫墓嘅人士呢，都要注意当日嗰个交通安排呀。因为平时嚟讲呢，4月5号清明节嘅正日呢，食环署系唔开火葬场嘅。 Okay. 不过今年呢因为特殊嘅情况我哋开，但我哋都要留意对于交通嗰个负荷。咁所以请大家留意运输署有关嘅公布。 OK， 好啊，留意返运输署嘅公布。好，唔该晒杨碧君，同你倾到呢度。食环署署长杨碧君啱啱就讲到，会唔会呢段时间你都有留意一啲处理一啲过身嘅人士后事嘅情况呢？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头先讲到啦，食环署嘅层面嚟讲咧，就火葬场嘅火化次数加咗啦，一啲处理尸体嘅，佢哋叫尸体处理队嘅数目上面都加咗，会唔会都帮到成个即系处理而家啲喺新冠之下死亡人数多、遗体比较多嘅情况咧？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继续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有香港生死学协会创会会长，亦都系一切从简殡仪社企负责人伍桂麟，早晨。 Hello， 早晨。 早晨，吴桂麟，可唔可以讲下疫情之后你自己观察到啲即系亲人啦、家属啦，处理一啲嘅新冠死者嗰个嘅后事，有啲咩难度咧喺度？ 其实我想在之前有好多唔同新闻咧，佢哋有机会见到，可能话医院里边嘅遗体可能唔够雪藏地方啦，或者佢哋亦都曾经见到新闻会话棺木唔够啊，或者可能系業界裏面不同的人手很吃力啊，或者醫院或者在食環署各方面咁樣。所以呢，我想呢對於一個普通我們以前說未有疫症的時候呢，其實一個家屬呢，其實當他要特別去處理殯儀的事務呢，其實可能那個都是一個很直接的，直接是親屬的喪親者來的。咁但佢都要另一邊雙，佢又要去即係睇住啦，同其他嘅親友或者老人家去商量啦。但去到今日呢，疫症期間呢，其實佢要兼顧嘅嘢會更加多，或者屋企人有嘅焦慮亦都會更多，因為佢見到好多可能新聞嘅嘢，可能以前做儀式嘅我搵一個熟嘅殯儀嘅人，或者可能我有多啲時間準備嘅各方面呢，或者我有多啲即係資源我可以做好啲個儀式嘅。咁但去到今日疫症呢，就有好多限制啦，同埋新聞有時報道唔同嘅問題出現嘅時候，會嗰啲係一個佢哋冇能力可以 控制和預測的情況下，就我想情緒上的波動，尤其是我想是焦慮都會更加增加了。 嗯，這個譬如儀式啊、限制啊這些情緒，我想可能八點半之後再跟你談，但我想先問一下，譬如在現在認領遺體啊、辦手續啊那些，據你了解是不是都仍然有一些延誤出現，還是已經解決了？ 如果辦理處理遺體，可能手續上咧，醫院咧，我見到醫管局咧本身佢的確加咗人手，其實係加快咗嘅。就算去到即係辦死亡文件啦，去到長沙灣政府合署或者湖中大廈都見到嘅，都比過往快咗。咁一來我諗當局自己都加咗人手啦，二來就係、是可能之前疫症嘅時候，本身處理啲事務亦都有呢啲人手上都一樣有染疫影響人手啊咁。咁但如果你話仲有冇地方棘住咧，我覺得可能公眾殮房，尤其是要見法醫嘅個案咧，其實嗰度仍然係有滯後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可能即係喺各方面都盡量配合一下，尤其是如果我哋話入院係唔夠24個鐘，可能佢需要由醫院啦送去公眾殮房，而可能甚至乎另一啲可能係我都遇過有啲死者係喺屋企過咗身，可能一段時間先發現嘅，咁可能其實的確調查上係要耐啲嘅，咁所以呢個可能要注意一下啦。 唔該倫啊，稍後我哋再揾你再傾啦，陣八點半啫。好，唔該曬，先頭翻嚟繼續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洪水桥社区隔离设施在今个月17日启用，为了集中资源照顾少数族裔人士的需要，洪水桥社区隔离设施用作专门接收少数族裔和伊斯兰教徒确诊者。现在有大约250个少数族裔人士入住，大部分都是家庭佣工，主要来自菲律宾和印尼，亦都有少数系嚟自尼泊尔、印度同伊斯兰卡等国家。洪水桥社区隔离设施主管吴志康话：，隔离设施设有100间斋戒房，房间嘅天花有方位指示，方便教徒祈祷，并有伊斯兰资源中心为教徒斋戒提供所需物资，包括不同版本嘅可兰经、祈祷用嘅地席同各款小食。下个月3日开始系为期一个月嘅斋戒月。吴志康话：到时会有特别送餐安排，获认证的膳食供应商会提供清真餐，并配合禁食的时间派餐。土耳其外交部宣布，俄乌新一轮面对面谈判将会在当地时间今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总统埃尔多安话，谈判前将分别同双方代表团举行简短会议。央视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伊斯坦布尔。俄罗斯富商阿巴莫域治和乌克兰谈判代表怀疑曾经被落毒，现时情况良好。华尔街日报报道，阿巴莫域治和至少两个乌方代表出现症状，包括眼睛红肿、疼痛和流眼水，另外面和手部脱皮，但各人并无危险。報道不排除莫斯科的強硬派企圖破壞談判。亞巴莫域治近期經常穿梭基輔、莫斯科和其他談判地點。美國總統拜登公布下年度財政預算藍本，當中包括受外界關注的富人稅計劃，徵稅對象是每年收入1億美元或以上的家庭，每年徵收 20% 的入息稅率，估计符合条件家庭占0.01%，预料十年内可以为美国库房进账3610亿美元。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23.46，瑞士法郎0.934，加元1.253，人民币6.373，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099，澳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日经平均指数报28,092点，升14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63美元，卖出1,924.6日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 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有几阵雷暴，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再度转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香港的关键在于联系国家和世界。 香港金融发展局主席李律仁， 70%以上的国际金融机构受访者都认为香港目前是他们进入中国内地的主要枢纽，而完善的监管和法律制度以及基础设施的配套都是占尽优势。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9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2022年3月29日，新增7685宗确诊，再多168名患者在公立医院离世。 第五波围封强检287次，近一周初阳比例降至单位数。 港铁冻结票价，特别车费优惠延至明年1月1日。 俄乌新一轮谈判将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6，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就讲到话系之前喺疫情之下啦，一啲过身嘅人士因为新冠嘅数字亦都系多咗。咁啊，见到食环署都话一啲嘅处理尸体嘅人手啦，一啲火化嘅节数啦，都有增加到嘅。头先同食环署署长杨碧君倾啦，咁佢都提到话东华三院会将佢旗下的紅磡環宇殯儀館就會轉為感染新冠病毒離世人士舉辦喪禮的指定殯儀館。你又怎睇？會不會在處理後事方面你都有什麼看法呢？尤其是現在有比較多感染了而又感染了新冠又過身的人士。18723，繼續同阿伍桂倫談。伍桂倫就是香港生死學協會創會會長，一起重建殯儀社企負責人。早晨。 大家好， 吴桂良，头先都讲到话，系咪话有一啲嘅感染咗新冠过身嘅人士，可能系屋企，咁成个程序上面咧，又会即系再多一啲，亦都涉及到可能话要见法医咁样，咁呢一个又会出现咗一啲滞后嘅问题，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呢个系点样嘅？ 其实咁主要咧，因为虽然可能佢喺事后可能遗体都会做翻个。檢測啦，都確認佢有冇係因為即係新冠過身啦。咁但事實上，我估可能即係可能好多人手都可以增加嘅，甚至乎可能做喺文件上啊，甚至乎就算警察要調動去幫助去調查，所有嘢呢啲都可以喺人手上額外增加。咁但係喺香港裏面咧，法醫咧就其實人數就好少嘅啫，亦都唔會突然之間可以再有多少少法醫會可以去做到佢原本的工作，因為佢始終要見家屬啦，要衡量去睇翻遺體係唔係需要解剖，要再進一步調查，要交死因庭啦。咁呢個係唔會係淨係話好似其他部門或者 人手上一加咗就可以加快咁。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個會其中一個原因啦，亦都可能有好多嘅家屬覺得啊，即係其實本身而家公立醫院個殓房都驚唔夠啦，咁去到即係公眾殓房咁，其實一般公眾殓房其實雪藏嗰個温度咧，其實都比公立醫院嘅殓房遜色一啲，咁所以對於如果真係要即係其實要耐啲嘅時候先可以辦到文件嘅話咧，對於家屬耐咗唔係淨係耐咗要等遲啲先至辦儀式咯，而係佢哋更加大嘅情緒嘅憂慮就係、是、如果耐咗喺醫院殓房嘅話，其實到真係認領遺體辦儀式嗰日就嗱，如果佢係新冠過身嘅，咁可能即係要封棺啦。其實佢只可以係喺認屍嗰一至兩個家屬先見到啦，其他親友其實喺儀式上都唔會見到。咁呢個的確係有一種遺憾嘅。咁但係如果俾佢見到，就算嗰個唔係即係新冠啦咁樣，咁但係如果嗰 part 度即係滯後咗咧。而最後嗰個遺體有變化咧，咁反而見到又可能係另一種二次傷害喎。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喺公眾殓房辦嘅文件手續啊，係增加嘅，或者真係頭先即係食環署署長都提過有新嘅殓房嘅設施會落實，咁都希望可能喺雪藏遺體嗰度會更加好啦。因為除了殓房之外，因為而家都有很多不同貨櫃起了，貨櫃的設施亦都會再比殓房的再差一點，所以我想家屬 的焦慮 是會因為有這些硬件 的不夠而有影響的。 Okay. 剛才食環署主要講火葬的設施多了，不過我剛才想問清楚伍桂麟，即係你剛才都話法醫人手不是話加就加啦，這個位置又滯後是比平時滯後幾多啦？同埋你剛才在答辯之前提到的，可能有一些儀式上面的限制，都有機會令到即係家屬在處理上面的心情更加有影響嘅。這個你的觀察是怎樣？ 其實我過去如果未有疫症咧，如果真係家屬見法醫到，就算決定無論嗰個遺體要解剖嘅，定係佢哋可以申請到豁免，因為有時先人如果佢生前咧，其實有一啲長期病患啊，即係嚴重嘅疾病，甚至乎已經係末期病咧，其實能夠豁免解剖嘅機會好高嘅。咁但係因為而家有時因為喺疫症，如果佢真係係令到個病係好快去過身嘅，而佢原本唔係一個好明顯嘅嚴重疾病咧，咁我明白可能法醫嘅考慮多咗啦，同埋事實上呢一類要處理嘅遺體嘅個案都多咗嘅，咁呢個就可能係即係未必係短時間內可以幫助到，咁所以如果無可避免係時間係真係滯後嘅，我會寧願覺得可能食環署會可能喺無論在貨櫃如果真的要雪藏要再耐一些的遺體的，或者這些地方看看會不會可以令到個冷藏的個保溫呢，令到即遺體可以擺得更加耐，而它最後那個即面容也都令到家屬真的要見到的時候更加好，因為我自己本身是一個即英國註冊的遺體防護師，所以我自己的即知識底下，我就認為即如果在公立醫院的遺體咧，其實一般擺可能三個星期左右咧，個遺體個異容變化都仲未係話會好明顯，亦都係有其實好少變化，其實係可以接受嘅。咁但係如果喺即係公眾殓房咧，其實一般兩個禮拜開始咧，即係面容嗰個即係一個腐化係會見得到嘅。咁所以如果仲要係喺貨櫃的話，可能其實可能一個禮拜、個幾禮拜就開始有變化咧。咁呢個就要即係注意嘅。如果人手真係唔可以增加嘅，我就寧願可能喺貨櫃啦，甚至乎貨櫃本身個温度個控制啊，或者裏面有冇擺放藤架，令到啲遺體可以相隔得開啲啊。咁呢個可能就要注意多少少咯。 頭先第二樣就係講話個儀式，而家可能有一啲限制，譬如都有聽過話啲家屬話未必好似以前咁樣做得曬所有儀式，簽名遺容啊等等嘅咁。呢個你嘅觀察又係點樣咧？ 其實我諗好多而家我哋去傾殯儀上邊咧，我哋都會有少少期望管理俾翻家屬嘅，因為我哋啲話都俾佢聽，事實上而家有啲地方可能會滯後啦，book火化爐亦都冇咁容易可以短時間一定 book 得到啦。 咁同埋瞻仰遺容可能如果佢係確診者過身嘅話咧，咁只有認屍嗰一兩位可以睇得到啦。咁其他如果睇唔到嘅，會唔會喺儀式上一個悼念裏面會多啲可能，例如我播片啊，甚至乎可能喺擺陪葬品嘅時候，佢哋可以事先可能會，例如我會叫佢哋可能寫一啲卡啊、信啊，可以放落去啊，或者可能喺揀靈前嗰幅相，或者佢要做院出，可能就算喺醫院或者殓房直接去火化場嘅嗰幅相嘅時候，無論可能個相框啊、執相啊，即係我諗令到個注意力唔好淨係擺喺啊，如果見唔到先人最後一面，就係一個遺憾咯，而係喺其他嘅地方佢有所付出咧。有所去表達到佢自己內在嗰個感受咧，其實已經都可以幫助到些少喺原本可能制度上硬件上唔可以瞻仰嗰個問題啦。咁 有冇啲家屬好堅持咧？其實都 如果佢好堅持咧，其實如果喺個例上就的確唔得嘅。咁雖然咧而家你會見到已經有一間殯儀館可以係開放去俾呢啲遺體去集中去喺同一間度做啦。咁但事實上可能嗰一間殯儀館個嘅基礎設施啦，或者衛生條件係咪完全可以配合到確診者咧？我諗其實外間都有疑問嘅。咁所以如果外間係有疑問的話咧，有個最大嘅唔好處就係你係開放咗個地方。咁但係其實我哋要辦一個儀式，我哋都想有親友嚟噶嘛。咁如果大家對可能嗰個嘅衛生條件啊，或者可能是空調啊，或者是一些阻隔的設施啊，或者工作人員本身他有的裝備啊、防疫啊各方面，如果大家有擔心呢，其實反而會令到那個殯儀館原本是可以用多一些的地方呢，會有機會因為這樣反而影響了就是我不知道最後的結果，因為剛剛即是先開始啦，這個新的方式會不會反而是其他的殯儀館的負荷多了而少了人想揀那裡呢？因為如果揀了可能根本有些親友會怕不入去的，這個都有影響的。所以我想在疫症期間大家會見到就是就算去做儀式呢，其實來到的親友少了，見面的慰問也都少了。所以我想要例如就是家屬啊、原生家庭自己去辦喪禮的時候呢，他有的支援少了啦，慰問少的時候呢，其實他自己承擔壓力都多咗，咁所以我哋同佢哋傾殯儀上嘅嘢，就盡量去表，即係幫佢哋都表達到一啲感受啦，同埋如果有啲嘢好明顯係做唔到嘅，我哋盡量喺其他地方有新嘅設計，等佢做翻另一啲嘢，就變咗有一個平衡啦，又不至於可以補償得到。不過我諗呢方面係我哋都要做多少少一啲功夫，等佢即係喺儀式上，因為儀式本身都係幫助去釋放情緒嘅。咁當然有啲人喺宗教上會覺得啊，就係幫助先人可以往生後可以即係會有即係多少少嘅得著啦。咁但係我諗而家反而喺限制底下，係喺屋企人喺好多缺乏，點樣去彌補翻呢啲創傷就比較緊要啲。 Okay.好啊，唔該曬伍桂倫，多謝你同我哋講述咗即係而家喺疫情之下啦，啲過身嘅患者過身之後，啲家屬處理面對唔同嘅問題啊，同埋心情等等。伍桂倫咧就係香港生死學協會創會會長，亦都係一切從簡殯儀社企負責人嚟嘅。又聽下大家嘅電話喎，1872311，有陳女士打上嚟，早晨。係 我係自己都係做殯儀從業員嘅，我就。非常之同意阿伍桂倫先生嗰個即係老闆，但係咧佢就但係咧到今日都未去認遺體嘅。咁但係好奇怪嘅，有啲九號過身咧，可能即係琴日已經認咗遺體咯。咁同埋咧，我覺得咧佢話即係化妝嗰方面咧，因為其實咧，我覺得某程度上咧，其實政府的警覺性是很低的，因為其實呢都是有一個危險性在這裡。因為其實我們即開頭聽到新聞說可以這樣做，其實有很多的土工師傅啊包括啲南湖師傅啊其他啲堂官，其實他們都有一點是害怕，因為始終呢那個傳染性是高的。同埋即我覺得即點解即政府佢話批人哋這樣做，但是你攞文件啊認遺體那些你就完全都未即可以咁快去做到。同埋咧，我都有同啲化妝師傾過，咁佢話其實咧個肉體咧，其實肉體上開始腐爛嘅啦。因為點解咧？因為有啲佢係放去嗰啲雪櫃嗰度， 即係嗰啲搭出嚟嗰啲 貨櫃嗰啲啦，或者 嚇，咁、變咗佢嗰個冷凍程度其實好低咯。嚇、因為即係以前喺殯儀館啊，或者喺其實殮房一般都係啱嘅，我都同意嘅。阿吳國麟先生所講嗰個冷凍程度都係低嘅。嚇、咁而家加上如果而家咁樣嗰個情況，咁變咗嚟講，就算可以俾佢化妝，啲家屬睇到其實都唔係佢哋即係本身嘅想睇到嘅嘢咯。 所以其實行內係未必真係太傾向俾一啲新冠或者話幫一啲新冠患者化妝，或者俾家屬 之外，佢又要指定嘅殯儀館同埋要指定嘅房樓層做。咁所以琴日其實我哋公司都接到好多電話，啲人係投訴嘅嚇，即係話租我哋租咗環宇四樓五樓，點解唔可以同化妝咧？點解要指定咧？咁有啲直情褪到去五月。即係其實佢咁樣做，咁佢又唔會諗下，其實好多後著，即係有好多問題發生咯。 OK， 咁變咗嚟講，我哋都好難做咯。同埋個遺體其實開始腐爛，如果你就算話個裝，你可以做到嘅，其實都唔係佢哋想象中咯。咁同埋你文件嗰度係好奇怪咯，你五號過身嘅，但係到而家都未得認遺體，但係你九號過身嘅。就已經可以認為睇，我就唔係好明佢哋嗰個排隊嗰個情況係點咯，因為啲家屬真係好心急嘅。 係 啊， 明白。唔該曬陳女士，講到。即係行內可能對於話指定一間嘅殯儀館係專做一啲新冠嘅患者，都可能有啲意見啊，甚至可能本身喺同一個場都會幫家屬設靈嘅人士咧，都會有擔心咁嘅。呢個陳女士嘅睇法，佢都係自己做殯儀業嘅。各位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7-23-1-1-7-23-1-1嘅咁。另外想講下疫情啊，尋日新增咧就7000多宗嘅陽性個案，咁就總數計就少過前兩日8000多宗啦。咁院舍就冇新增院舍出現疫情嘅，咁第五波累計超過112万人咧系染疫，公立医院过身嘅患者系就有143人啦，系同呢一个嘅新冠有关系嘅。有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有政府专家顾问，都系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早晨。 系早晨，你好，萧乐文。 早晨，教授，7000多宗嘅新增嘅个案啦，咁啊叫做连续三日都系四位数啊，点睇成个形势嘅评估啊？ 整體嚟講咧，係而家係慢慢回落咯，不過都仲係高位。咁如果你睇翻檢測結果呈陽性個案啦，呢幾日係即係慢慢緩慢咁樣落。咁另外你睇埋嗰啲污水定點監測整體情況啊，同埋嗰個污水呈陽性受限區域初步陽性個案啊，社區中心同埋嗰啲流動採樣站嗰個樣本，即係整體嚟講就係真係慢慢落 嘅。但呢个慢慢落嘅速度系咪都系你预期咁咧？因为就话嚟紧下个月都会有一个放宽社交距离嘅措施嗰个嘅时间表啊嘛，你预计系咪都会如期可以做到咧？ 好视乎中间有冇反弹咯，因为你而家讲紧7000-8000都系一个高位，咁我哋中间而家最贪心就系又有清明节啊，又有复活节嗰啲假期咧，如果又多咗啲公众聚集咧，最惊就系有一个反弹出现。 清明节嗰个嘅即系当有人去扫墓咁先算啦。嗰、那个嘅风险有几大咧？ 你有人群聚集就自然有风险，因为而家社区都会可能有啲冇咩症状或者轻微症状嘅人，佢感染咗系未必知噶嘛。咁你之前农历年嗰个拜年嗰个都系一个问题啦。就你一多咗啲家庭嘅爆发风险又高。 不過農曆年可能就大家去人哋唔同屋企，咁但拜山可能就户外啲，會唔會個風險係相對低啲？或者有咩建議呢？即係可能都會有啲人群聚集嘅時候， 我諗都係要盡量分散時間咯，即係唔係一定要係嗰日去啦。而家即係你可以用第二啲，例如週末啊，盡量都唔好全部用曬一日兩日啊，減低嗰個人群聚集好啲。 分散開日子坐開咁樣就。盡量覺得有風險啦。而家咧睇呢一個疫情咧，就呢一波疫情咧，死亡率咧就係0.63%嘅咁。見到尋日咧，特首林鄭月娥都提到另一位專家空凡黎咧，就講到話而家計死亡率嘅時候咧，以實際嘅感染人數為分母咧，就更加啱，就啱過咧用官方嗰個確診人數為做一個分母去計個死亡率嘅。點樣睇呢一個嘅講法咧？ 原则上是，不过问题是你怎样知道那个实际感染人数，那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了。你用什么方法去知道那个实际感染人数？ 咁而家衛生署就係用嗰個情報上去嗰個個案，嗰啲就比較確實啲嘅。咁我哋點樣去估計嗰個實際感染呢？就呢個係一個大問題，因為有啲人被快速抗原測試陽性，我都識好多人都冇報到。咁所以實際上嗰個數字咧就真係好難知咯。咁你話如果遲啲有啲大型嘅社區嘅抽血嘅研究睇嗰個抗體，那個抗體就可以知道，譬如你係幫幾多萬人做抽咗血，睇下嗰個抗體呈陽性嗰個比例啦。這個就係一個其中一個指標啦。即係可以估算到大約幾多人受感染。 咁就可能到嗰陣時先至揾到一個相對確切啲嘅墳墓。呢段時間要做一個即係計死亡率嘅墳墓，你係咪都係建議用翻確診個案呢個數係啱啲咧？ 冇錯，因為始終你啲數字係確實啲啦。 因為有提到就話，譬如有大學都推算就話感染實際感染人數去到400万人嘅，咁用呢一個推算嘅數字，又可唔可以計其中一個死亡率咧？這個準確度又如何咧？ 一般國家唔會咁樣做嘅，因為推算就係推算啊嘛。你係唔係一個確實嘅推算係有參考價值，但係就唔係話一定係非常之準確嘅嘛。 其實而家用一個即係計呢個墳墓，用一個唔同嘅墳墓啦，或者去計個死亡率，對於香港成個疫情嘅評估裏面個意義係啲咩咧？ 唔係嗱，如果你我就會建議你等做啲抽血嘅抗體測試咧，反而嗰個就參考價值會更加高咯。你幫好多萬人做抽咗血，咁你就知道側邊幾個曾經係感染過。 要去到幾大規模？即系呢一个抽血嘅， 我相信会有人食卫局。 教授，唔好意思，啱啱窒咗一窒添。我想问一次，即系要去到几大规模嘅呢个抽血测试，去睇呢、這个先至比较准确到揾到呢个坟墓咧？ 我谂你要过万噶啦，即系你要即系做啲大型嘅抽血研究，你先至会睇清楚。 几时先适合做呢？如果要做呢个人， 你去到差唔多。第五波水尾都可以做的，肯定。 因為現在譬如派了一些那些抗疫的服務包、物資包，其實很多人都有一個快速測試包，大規模大家一次過去做，會不會又可以知道誰、究竟是感染了？這個有沒有幫助的？ 那個快速抗原是說緊急性受感染而已。但你如果是要知道曾經受感染，你就要靠驗血。 OK。另外，我見咧孔凡毅教授咧，佢亦都提到話，即係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咧，本港過去10年嘅平均季節性流感個病死率咧，佢就話大約係0.1%咁。新冠病毒嘅病死率咧，就係、是、如果佢話去到係流感嘅病死率嘅10倍，就可以視為一個高比率。可唔可以將死亡率同即係新冠嘅死亡率同流感嘅死亡率咁樣比較？咁樣10倍就當係一個高嘅呢一條線，你又點睇咧？ 咁事實上你如果高得過流感呢係高的。因為流感已經就已經係積曬根㗎啦嘛。咁如果你嗰個去到一個地步，你個新冠都發展到係同流感咁上下死亡率，咁我哋就唔需要擔心，因為證明你個好多人已經。 喂喂喂，教授。教授個電話呢，可能我哋呢轉頭再係聯絡翻先，因為咧，頭先佢嗰個線路都係有少少唔係好清楚。啱啱討論到咧，就係而家有兩個嘅情況啦，一係就係用點樣計個死亡率咧，一係就係用確診嘅一啲人士去做一個嘅墳墓。另外一個講法就係話，其實實際而家感染嘅人數咧係遠高過咧係確診人士嘅咁。嗱呢一個嘅許小昌教授而家係咪喺電話旁邊啊？請問？ 喺度。 頭先我個問題咧，係因為孔凡毅教授個講法就係話，如果嗰、那個計出嚟個死亡率咧係高過流感個死亡率咧係10倍，就叫做高。我係諗緊呢一條線係咪可以咁樣比較嘅？ 事實上新冠嗰個死亡率係仍然係遠超過流感好多。因為流感已經流傳過好多年，好多人受過感染，有啲背景嘅抗體，亦都。每年有打針，很多人都會有抗體，但新冠是一個新出的病毒，事實上很多人都未受過感染，未有足夠抗體，所以現在來說，事實上新冠那個死亡率是遠超過流感。 Okay. 另外我见咧医管局啊高佛星医生咧，佢哋都提到话，而家分析咗一啲嘅新冠病毒个案离世嘅情况啦，咁就话有三成几人咧系未必有直接关系嘅，有四成嘅患者，四成嘅死者左右咧就系、是、明显同新冠病毒咧直接致命嘅。其实据你所知，你有冇参与呢一个分析啦？我想知道点样分边啲叫直接，边啲叫做未必有直接关系。 但我哋每日嘅一点至两点咧，都系用一个网上嘅讨论啦。咁医管局总部就负责安排嘅。咁我哋会睇嗰、那个死者嗰、那个即系、就是、发病时间同埋死亡时间啦。佢中间做过几多张肺片，我哋会睇晒啲肺片啦。佢个 CT 值啦，佢个肺炎嗰个程度有几高啦。咁另外会排除其他原因，譬如有啲个案其实佢已经系末期癌症，佢根本上已经癌症已经四散嘅。又或者有啲個案咧係急性缺血性或者出血性中風係會導致死亡，有啲係心肌梗塞，有啲係腎衰竭死亡，有啲係其他細菌感染引致呢個感染性休克，所以我哋會睇曬所有嘅因素嚟決定究竟邊啲個案咧係同嗰個新冠係有直接關係。 如果新冠病毒引致可能一啲併發症嘅，算唔算叫直接關係啊？ 併發症你係講緊係肺炎嗰啲，肯定係啦。 嗯。有冇可能是其他一啲相對間接的併發症，咁有冇可能係叫做屬於係新冠直接影響咧？ 都會考慮嘅，譬如佢會唔會係有心肌梗塞，但係同一時間佢亦都有好嚴重嘅肺炎啊咁樣，我哋都會考慮。 OK， 呢啲分析預計幾時做曬？ 而家因為每日都係用一至兩點嗰段時間咧，暫時我哋都係分析咗超過200個個案，咁我相信都有排做嘅。 嗯。好啊，唔该晒许树昌教授，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啱啱倾过系政府专家顾问，亦都系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转头翻嚟继续先起年代。 票价一年，但系今次只系唔加注，因为票价调整方程式运算出嚟嘅加幅系0.5%，未触及加价嘅门槛1.5%。但系0.5%加幅以及历年累积嘅2.85%加幅将会留待往后一并追加。呢一项票价调整机制沿用14年，有立法会议员同专家就促请政府趁住今年机制检讨期，为方程式加入能够反映市民交通费承担能力同埋港铁盈利嘅参考因素。呢个系文汇报报道。 經濟日報的報導就提到，港鐵可加可減車費調整結果出爐，今年需要凍結票價，即是連續三年不加價，港鐵將會延長 3.8% 車費回贈去到明年元旦，但亦都意味乘客明年車費支出反而增加近 4%。 港鐵消息人士說，即使明年加價，加幅亦只會相對溫和，不會高過相應期間的家庭月入中位數變幅，確保市民可以負擔，亦都會審慎考慮經濟環境、公司財政、乘客意見等因素，檢視各優惠安排。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本港連續三日新增少於10,000宗新型冠狀病毒個案，昨日新增7,685宗陽性。隨著疫情回落，市面人流上升，再加上下個星期二是清明節，週末預料出現數冇人潮。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以農曆新年之後疫情反彈為鑑，建議市民分散不同日子祭祖。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擔心未來如果人流增加，如果是根據港大推算的病毒即時繁殖率高過1，即是一名患者傳染多過一個人，疫情就有可能反彈。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第五波疫情以來，本港死亡率一直偏高，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引用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凡毅的說法，指現時香港用死亡個案計算出的死亡率分母是用現時防護中心的累積個案數字，譬如100萬，其實不應該只是100萬，應該用一個整體的感染人數。他認為這個說法有他的理據，計算出來的死亡率會更準確。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當局早前引入兩款外國的新冠口服藥，患者發病之後5日內服用，可以有降低住院和死亡的風險。藥物現時在公立醫院指定診所派發，醫管局外展隊亦都會向合適的院舍院友處方。 但是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透露，当局处方的口服药比率只是达到 60%， 认为未达到去理想水平。有私家医生就建议当局考虑分配疫苗给私家诊所的做法，等有需要的患者尽早获得处方。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上个星期表示，医管局有向私家医院提供一定数量的新冠口服药，私家医生方面就会个别考虑，因为当中的采购和运送口服药涉及一定程序。东方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国泰航空重启建习机师培训计划，目标在2025年招募和培训超过800名建习机师。国泰和理工大学合作发展全新综合机师培训课程，现正接受报名，今年的目标培训190名学员。在新冠疫情之下，原有的国泰建习机师培训计划在2020年3月暂停，该年已经完成建习机师训练，因为疫情未能够加入国泰的合资格机师将会投入服务。信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港铁每年调整票价利必引起争议，尤其是质疑港铁坐拥丰厚的盈利，占有市场垄断优势，但是就未同市民同甘共苦，显示港铁票价可加可减机制有必要全面检讨，在保障港铁营运稳定和照顾市民负担能力两方面取得更好平衡，进一步彰显港铁作为大型公共企业回馈社会的企业责任。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新冠口服药面世已经一段时间，但是港府早前才施施言向外国药厂购入，在公立医院和诊所派发，处方比率只达到 60%， 令到长者未能够在黄金时期服用。政论认为，新冠口服药理应接触点越多越好，但是政府乱设关卡，私家医生未能够处方新冠口服药，救人如救火，用纠缠在细节，难怪死得人多。东方日报政论。 明报社评就说，行政长官和一些专家都说，由于感染的人数多于官方数字，实际死亡率应该和官方公布的不同。有专家认为只是比流感的死亡率略高。医管局更加说，分析显示三至四成感染者死因和新冠病毒没有直接关系。社评说，疫下7000多人死亡，并非冷冰冰的数字，死亡惨烈是客观现实，切勿淡化。明报社评。 成报社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有关疫情的全面检讨委员会应该留待下届政府处理。社论认为，现届政府应该在这段疫情喘定之时，成立不同的跨部门工作小组，检视抗疫工作的内部协作。除了已经公布的劳工及福利局工作小组之外，亦都应该在食物及卫生局成立工作小组，检讨不足，尽早改进流程和内部协调，令到抗疫工作更加完善。成报社论。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对出。重复多次，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葵涌安荫村长荫楼、天水围天池村慈心楼、钻石山凤德村紫凤楼、青衣长发村敬发楼和马鞍山利安村利华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2022年3月29日新增7685宗确诊，再多168名患者在公立医院离世。 第五波围封强检287次，近一周初阳比例降至单位数。 港铁冻结票价，特别车费优惠延至明年1月1日。 俄乌新一轮谈判将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而家有啲咧抗疫的士咧，可以载啲确诊者咧去指定诊所之外咧，亦都会咧系接载佢哋咧去社区隔离设施嘅咁。嗱，早前咧就公布咧呢一啲嘅的士有呢个嘅用途啦，大概咧就有400架到嘅咁。咁啊，最新嘅运输署嘅公布咧，呢一啲提供服务，帮一啲嘅确诊者送佢哋去社区隔离设施嘅的士车队咧，就会减到200架噶咁。见到消防署都有个回复，因为消防署咧就系负责咧系调配呢一啲嘅的士嘅，都系消防署咧就话啦，由本年3月18号至到28号啦，消防署分别转介咗1075名嘅确诊者去呢啲抗疫的士啦，以及7346名嘅确诊者去抗疫巴士，协助咧系提供呢啲接载服务嘅。喺成个呢一啲提供接载服务，接载一啲确诊者去一啲嘅社区隔离设施嘅呢一啲的士减少咗，情况又点咧？对于日后如果要增加翻，又有冇困难？而家用一啲抗疫的士，无论使用去指定診所啊，抑或係去社區隔離設施，其實個需求又有幾大嘅咧？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周國強，早晨。 早晨啊，蕭主持你好。 早晨啊，周國強，可唔可以講下而家抗疫的士啦？喺頭先講嗰兩個情況，再一啲確診者去指定診所，同埋去一啲嘅社區隔離設施嗰個嘅情況係點？每日大概有幾多人要載嘅？其實， 如果你話講消防處裏面轉介嘅過嚟個個案咧，其實就每日咧都相當之少啦。如果唔係，都唔會由500架減到就差200架啦。咁呢個係一定嘅鐵一般嘅事實啦。 本身唔係400架咩？本身唔 係。其實係兩 part 嘅，一 part 咧就係政府嘅，另外一 part 咧就係消防處嘅，因為啱嗰個病毒咧最緊要嘅求助數升到50000單嘅時候咧，可能有好多市民心急啦，咁啊打3條9去要求消防處幫手，咁消防處咧就特別咧成立一個緊急嘅部門咧，就徵召咗我哋500架的士咧，就另外幫佢消防處咧就即係將轉介咗嗰啲打3條9緊急服務嗰啲人嘅確診者咧就去呢個診所嘅，咁但係咧同埋隔離設施啊，咁但係咧。隨著咧，而家嗰個病毒咧降低咗，同埋市民咧可能見到有啲傳媒嘅報道啦，發覺嗰啲隔離設施咧令佢哋好不滿，或者可能唔夠滿意啦，咁佢哋就用好多種種唔同嘅理由咧，都話自己喺屋企有獨立嘅房間啦，可以自我隔離啦，唔需要使用到呢啲隔離設施，咁啊變咗個要求車輛嘅數字咧就大幅減少咯， 所以我就話咯，即係每日而家呢啲抗疫的士啦，要車一啲確診者，無論去指定診所，另一方面就係去啲社區隔離設施，每日有幾多人要車 嘅？如果計消防數字就差啲，但係如果你話計曬成個系統由連政府要 call 我哋車嘅話咧，咁而家咧就本身坐頭嗰400架去做緊診所嗰啲咧。咁而家平均咧每日咧要call 車嘅宗數咧，若根據我所知嘅數字咧，有3000多單每日都。 這個比起即係最高峰期嗰陣係爭幾多？ 最高峰期就5000多單啦。 所以而家即係而家譬如你話 因為見到運輸署都話咧，三月底就會將一啲提供車呢一啲陽性人士嘅社區隔離設施嘅專屬的士車隊咧減到200咁，咁原本係400至500度啦，咁上下啦咁。你覺得呢一個減幅係咪都叫做回應到而家根本可能少咗人要需要用啊？或者點睇今次減到200呢個車咧？對於業界嚟講係點睇？ 我咁講真啦，如果你話減少咗車嚟講嘅，咁對我哋的士司機或者空置嘅車輛嘅壓力亦都大咗啦，因為你知道啦，去到今日為止，社交嘅距離設施都未放寬，翻工嘅人數要4月1號政府嘅先會局部嘅公務員會翻工啦。咁如果但係其他嘅銀行啊、保險公司啊，其實亦都好多工作緊嘅人員其實都係在家工作嘅，咁市面上夜晚又限聚令啊，食肆又未開，咁對我哋的士小巴業咧，即壓力相當之大啦。咁但係你話喂確診數字見到回落嘅，咁我哋都要開心。但係相反，而家我哋都尋求緊同政府，因為最新嘅咧今日我哋都會做埋九間呢個私家醫院嘅轉介確診人士去車佢哋。咁但係會唔會話喂可唔可以我哋都同運輸署大家都研究緊，究竟可唔可以再擴大啲服務範圍咧？等啲司機咧可以幫到香港政府喺抗疫方面咧做得更加多嘅嘢。 嗯，即係啲確診人士私家醫院嘅門診啊，係咪咁嘅意思 啊？係啦，冇錯，我哋都車埋嘅而家。 好 嘅，啱啊。嗯， 而家譬如用抗疫的士個人工。無論係車頭先幾耐啦，去隔離設施又好，指定診所又好，或者嚟緊去私家醫院又好，係咪所有嘅人工都一樣嘅？對於司機嚟講， 係冇錯，全部一樣。係 同埋會溝埋啊嘛，即係冇話專做邊一樣噶嘛，係咪 嘅？因為暫時我哋冇分嘅，因為講真啦，因為初頭坦白講，因為係喺最肆虐嘅情況、最高嘅確診數字嘅時候咧，初頭啱啱起步嘅時候，司機都好抗拒嘅，咁唯有高啲人工去吸引佢哋。但係到依家你話做落咗，而你話去減人工，咁我哋暫時嚟講咧，就覺得可能對司機嚟講，去幫緊手咁樣去減佢哋人工，可能都係一個唔係咁好嘅決定啦。咁要唯有係減車嘅啫。 而家係咪3000多元一日啊？即係做抗疫的士嚟講， 係冇錯，政府連埋資助，連埋剩係冇錯。咁但係扣除咗車租啊，扣除咗嗰啲司機嘅隧道費啊、燃油支出，咁因為你知而家燃油都係咁提升啦。咁我諗平均一個司機約你有2200元到咯。 整體嚟講，你覺得即係呢一個吸唔吸引咧？喺疫情之後，頭先你講可能生意都相對少啲，做抗疫的士雖然可能有風險，但係個人工都係3000多啦。喺業界嚟講，吸唔吸引呢個？ 其實又唔好話佢3000多，實際佢亦都2200元就到人工。咁但係其實講真喺，但係2200元佢又睇住架車，咁亦都有染到病嘅風險。咁當然啦，可能喺而家呢個百業蕭條嘅情況下，市民會覺得佢哋人工高。咁但係我哋都你見我哋啦，一直都強調啦，我哋願意幫多啲手去做多更加多啲嘅嘢，甚至乎我哋而家同政府研究緊，可唔可以採樣本啊、採樽仔啊，或者其他今日有其他訪問有問過我哋，可唔可以車一啲長者去打針？咁我哋都樂意會去做呢啲嘢。咁希望俾市民感覺到，其實我哋除咗希望啲司機揾到食之外，咁我哋都真係想喺呢個抗疫嘅情況下咧出一分力嘅。 車長者去打針呢個係開始咗定係點樣嘅呢個？ 未嘅，就係只不過建議緊政府啫。 哦，即係業界建議，就係話睇下可唔可以都用抗疫的士去做咁。 係啊，因為民生，即係坦白講啊，除咗賺錢之外，希望司機揾到食之外，咁其實而家最緊要，因為其實越快打完呢場仗，越快捉到95% 打完針嘅話，就可再即係聽政府嘅口氣，就越快可以放寬翻香港嘅社交距離。如果一放寬咗香港社交距離嘅話咧，的士小巴應該咁講，成個運輸業載客運輸業先會回復翻以前嘅生機嘅。如果唔係，根本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喺路面上嘅生意，根本大家任何嘅交通工具，甚至乎巴士啊、地鐵都講啦，跌咗30-40%啦。咁如果你話喺小巴同埋的士嗰度咧，其實我哋尤其是夜間咧，我諗嘅 營業額大跌咗六成以上。 嗯，頭先都講到話呢一啲嘅抗疫的士，除咗話車一開頭啦，就係主要車啲確診者嘅指定診所啦，咁後屘亦都話車去一啲嘅社區隔離設施。咁我根據運輸署嘅講法啦，佢就話其實喺3月18號起咧，係額外提供咗400架呢啲專屬的士咧，係接咗一啲檢測結果係陽性嘅人士去一啲社區隔離設施嘅。不過最新就話3月底起咧，呢一個服務提供呢個服務嘅專屬的士車隊咧，就會去到200架。其實都幾短時間喎，由即係十八號去到而家已經話由400幾架變到200架，係車一啲嘅確診者去一啲嘅社區隔離設施，怕唔怕？其實都會短期內呢啲嘅抗疫的士嘅數量會大幅咁下跌咧。 哦，咁其實又咁講嘅，你話咁佢用嘅數量低，同埋太咁短時間吸咧，對我哋又業界嚟講嘅有啲落差啦。咁但係其實我亦都想同政府或者經過你哋咁樣講，其實我諗喺呢個段期間咧減咗嘅或者俾市民睇到以為可以即係見到用嘅數量低咗，但係我覺得都要大家都要忍耐一下。咁而家 cut 咗呢個數量嘅話，希望提高到呢個用量，但係我自己個人嚟講咧，就唔係太過贊成再減咯，因為你如果第時如果假設有一啲時一講緊外國又講緊話有新嘅變種啦，咁如果你話突然間提升翻嘅話，或者香港唔好彩咁突然間提升翻嘅話，咁你再起動翻嘅又要時間又要統籌啊嘛。 嗯，但要起動翻係咪都相對容易咧？因為頭先都講疫情之下，其實啲司機本身生意都唔係好夠啦，反而抗疫的士要揾人可能會吸引啲，要揾翻即係統籌翻揾翻啲人招募翻，係咪都唔係太難嘅一件事？ 其實又可以咁講嘅，主持你絕對講得啱嘅。不過亦都咁講，起動同埋籌組司機啦，跟住連嘢啊、清潔啊，跟住揾司機啊、開工，其實每次籌組嘅都每一次籌組嘅話，我哋都要三四日準備嘅。咁但係即係你話喂三四日準備咗，到而家11日就落大幅咁落架嘅話咧，咁其實即係有時雖然做我哋做車隊有慣咗嘅經驗啊，但係即係其實唔係我哋做慣車隊嘅話咧，其實統籌起上嚟都好辛苦。 嗯，整體嚟講，你覺得抗疫的士仲有啲乜嘢嘅服務可以增加，即係保持住呢個抗疫的士嘅數量嘅同時，亦都可以繼續做其他嘅服務啊咁樣咧？有啲咩建議再俾政府覺得抗疫的士嘅角色可以做咧？ 嗱，其實我有同政府運輸署傾過噶，其實甚至乎而家咧有啲康復咗出院嗰啲啊，甚至乎要入院嗰啲，其實入去任何醫院嘅話，我哋都樂意幫埋手嘅。咁但係當然都要等醫務衛生署佢哋嗰邊肯配合啦，因為其實有少少我哋一直有同醫務衛生署講過嘅，叫佢將啲如果可唔可以講俾我哋聽確診咗嘅客人資料轉介俾我哋，咁我哋向到佢哋確診嘅，咁我哋車佢哋入去公立醫院，同埋車去出接佢走嘅話咧，俾啲個人資料，咁因為醫務衛生署就一直都講話，可能因為私隱問題咧，就唔方便講俾我哋聽。咁但係其實又咁講咯，如果大家唔介意嘅話，或者可能俾一張方俾啲市民嘅後即係佢同意唔介意醫務衛生署俾資料我哋，咁我哋接載埋佢哋呢啲確診者入去出院入院嘅，或者甚至乎你話之前話我哋今次都建議話車啲老人家去打針咁樣，咁、 okay. 樣嘅話咧，咁如果咁樣可以又維持到市民對我哋的士業去抗疫嘅期望嘅話咧， 我哋樂意其成嘅。 OK， 好啊，唔该晒周国强。啱啱倾过系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讲到有关于抗疫的士啊，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又听下大家嘅电话，有黄先生打上嚟，早晨。 喂， 黄生，你有冇开紧收音机？有啲回音。 得。 好。 系。 OK。好啲。好。 系。 好，请讲系。 系。咁我哥哥咧就1月18号咧喺医院嗰啲侧边嘅小礼堂咧就做个仪式嘅、即系我哋连医院都唔使入嘅。咁嚟讲咧。嗰度封完棺之後咧，就直接去火葬場。咁火葬場咧，嗰度亦都有個禮堂嘅，即係譬如話唔方便嗰啲家屬啊，可以去嗰度，即係做一個告別式。咁然後就火化。 咁亦都好簡單啦，因為限聚啦。咁我哋直情咧，即係嗰啲解圍酒都唔使啦，即係每人去快餐店攞一包，翻屋企自己食。咁而家疫症期間，我希望大家咧，即係好簡單，我哋屋企都決定咗清明唔去拜山啦，推去重陽咯。因為你限聚嘛。咁但係咧，我亦都要講翻有一點係遺漏咗嘅，醫管局。就是所有精神科的人呢，每隔四个礼拜就要医院的药房里面攞药，冇得睇医生的喎、哦。而家都实行紧嘅。咁如果你屋企有啲智障啊，或者过度活跃症，或者院舍有嗰啲不能自控嗰啲，你去医院药房排队攞药，呢、這个系最高危嘅。我希望即系而家话好多义工啊，或者社康护士，或者嗰啲 NGO， 你帮手将嗰啲药送俾嗰啲人咯。你唔好要去医院啊嘛，因为啲小朋友如果过度活跃，周围摸嘅，咁咧药房攞药嗰啲人咧，即系全部出院嗰啲，有啲系阳，有啲系阴，咁、我哋咪变咗冇嗰个距离咧，就好危险嘅。 OK， 我想问黄生，你头先话喺医院直接去火化场嘛，系咪喺医院直接？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佢直情咧唔会撤灵噶啦，即系喺个礼堂嗰度咧做完嗰个仪式。咁、直接去火葬场，但火葬场呢和合石都有个窠嘅，即係你去到嗰度呢、一样我因为我哥哥有教会啲人都係喺嗰度即係一齐即係叫做封咗棺㗎啦，咁就变咗嚟讲呢可以嗰度禁制你睇到个仪式囉。咁、其实大家即係其实我都知道即係过身嘅人都唔希望剩低喺度有危，因为好简单，当年伊波拉在西非为什么这么犀利，就是因为好像是那个落葬仪式那里出事的。 所以你们都在这样的情况下都简化一些的仪式，这样都可以接受到作为家属来 讲。不是简化，简化没问题，其实怎么说呢，那个人走了的时候，即是很简单，我哥哥的样子都不会很漂亮啦，刚才即是其实即是大家都希望快快手手搞了他，因为那时候疫症期间嘛。咁即係變咗嚟講，我希望即係等所有聽眾啊都知道，即係其實都有嗰個儀式嘅，只不過係話你冇守嘢啫嘛。其實你守嘢坐埋一齊，你食嘢，咁即係仲危險。 明白，好啊，唔該曬黃生嘅咁。黃生講到殯儀方面啦，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頭先講到有關於抗疫的士嗰方面啊，運輸署有一個嘅回覆嘅，咁佢就話咧係截至3月20日咧，專屬嘅的士數量咧就係增至480架。另外咧，因應更加多社區隔離設施嘅投入服務啦，咁除咗專屬嘅巴士車隊之外咧，亦都安排咗專屬的士車隊由3月18日起提供額外400多架嘅專屬的士，是接送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士去到社区隔离设施。有关接送的行程是由消防署编排的，由3月18日至22日期间，专属的士的车队每日平均是大约有4600宗的预约，以及完成了3300次的行程的。另外刚才都讲到说3月底就会相关的服务的专属的士车队就会调整到去200架的。咁对于这个专属的士有关于接咗一些确诊者去社区隔离设施，数量是调整了，点睇？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洪水桥社区隔离设施今个月17日启用，为了集中资源照顾少数族裔人士的需要，用作专门接收少数族裔和伊斯兰教徒确诊者。现在有大约250个少数族裔人士入住，大部分是家庭佣工，主要来自菲律宾和印尼。洪水桥社区隔离设施主管吴志康说，隔离设施设有100间斋戒房，房间天花有方位指示，方便教徒祈祷，并有伊斯兰资源中心为教徒斋戒提供所需物资，包括不同版本的《可兰经》。下个月3日开始是为期1个月的斋戒月。吴志康说，到时会有特别送餐安排，获认证的膳食供应商会提供清真餐，并配合禁食的时间派餐。当局亦都聘请15个少数族裔合约员工，为隔离人士送餐同物资，同埋接听热线电话。伊丽莎白医院转为接收新冠患者的定点医院之后，内科感染及传染病科主管胡德超话，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污水检测对于整个疫情的趋势又是如何呢？环境局局长黄锦星， 污水检测是找到有爆发危机的个别楼宇，原来你住在那个大厦，在附近里面不知道自己是阳性的人呢，在那里居住的，去保护自己家人邻居，都是一个看到有明显效益的一个做法来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2022年3月29日，新增7685宗确诊，再多168名患者在公立医院离世。 第五波围封强检287次，近一周初阳比例降至单位数。 港铁冻结票价，特别车费优惠延至明年1月1日。 俄乌新一轮谈判将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第五波的疫情之下，长者的感染、院舍的爆发是不少的，这些数字。我看到早前政府都说要加强一些院舍的抗疫能力，提到就话咧，因应第五波呢一啲疫情啊，揭示咗啲不足，咁所以就要把握时间，系万一出现咧第六波之前咧，要尽量系加强院舍嘅抗疫能力，就会成立啦。当时就话咧，将成立由劳工及福利局常任秘书长牵头嘅跨部门工作小组，全面检视院舍嘅抗疫能力，以及提出改善措施。咁首要嘅工作咧就系检视改善院舍嘅通风设施同埋有关防疫嘅指引守则嘅咁。嗱，呢一个嘅目标对于院舍嚟讲，其实系咪即系对得正，系应付到假设有第六波疫情出现嘅情况咧？提到话啲院舍嘅通风设施，会唔会你都系啲院舍家属有冇观察到嘅情况系点咧？1872311，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买位安老服务议会主席谢伟雄，早晨。 早晨啊，朱乐文。 早晨，谢伟雄，可唔可以讲下头先提到呢个跨部门工作小组嘅成立啦？就话要加强院舍抗疫能力，其中就提到话应付即系为咗系应付呢个可能出现嘅第六波。你对于呢个小组有咩期望咧？ 我谂业界咧对于呢、這个工作咧都系乐见其成嘅，因为喺过去虽然第一至第四波啦，其实基本上院舍喺配合当局政策之下，其实都是做了不少工作，我想在社區裏面都有一定的工作防範做了出來。但是第五波開始呢，我們見到其實就算院舍幾咁努力都好，其實都是有缺口的。所以我們都業界都會希望在能力範圍之內可以怎樣可以幫整個香港去做好一點，我想大家都是有這樣的期望。 業界有這樣的期望，但是希望工作小組帶出什麼結論，或者你自己觀察在院舍裏面如果要加強抗疫能力，有什麼要檢討呢？ 我想在这方面其实大家都要务实的，因为相信在第五波今次的疫情呢，大家都会看到不是说就这样我们说想怎样就可以一定做得到，因为我们看回现实去看呢，院舍其实它有一定程度上的掣肘啦，这样在老人家出入啊等等啊，一方面要配合当局那个安排啦，另一方面其实院舍始终并不是一个专业的防控环境。咁喺人手个训练啦，人手个设置啊，以至嗰个设施上面呢，其实佢本身都 只是一間安老院舍，所以怎樣去提升呢？我想大家都要看在現有的框架下可以怎樣去做，我想極其量是這方面的。 嗯，你覺得譬如要在第六波之前做好這個的檢討，做好一些的設施或者不同的改善，有沒有時間做呢？其實夠不夠時間做呢？ 都是見步行步啦，因為在目前的階段我們看回第五波的預防，我想之前大家都是會想那個防疫針或者是說那個疫苗那個注射那裡呢，其實大家都會見到其實個弱點在哪裡，個弱點就是不是說院舍想老人家打，老人家就會去打，其實個溝通工作呢，一個自然性，以及甚至乎在員工的培訓那裡本身個空間就在那裡，即是我不能夠要求每一個本身是做緊前線護理嘅員工，佢轉眼間就會成為一個專業嘅隔離管控人員。咁呢個其實實際上係有一個好大距離。另外，喺可能啊框架，我對唔住，我已經咁講，喺個院舍嘅設施嗰度咧，本身我哋個設立或者係話個設計咧，都係按住安老院條例嘅要求去做。咁而安老院條例以上嘅嘢咧，其實喺短時間內院舍都很難去做一個咩嘅提升嘅，所以我哋都係好想配合，但又要睇下另一方面嗰個相應嗰個安排係唔係做得切咯咁樣。 因為我聽你咁講，譬如一啲人手嘅設施啊，未必係做到一個專業醫護人員咁樣啦，喺院舍入邊。頭先提到係院舍長者嘅打針啦，願唔願意啦？另外就係一啲硬件設施嘅問題，都係可能係導致呢一波疫情喺院舍嗰度爆發得咁嚴重嘅一啲原因。我聽你咁講，因為我見你今次咧政府就話工作小組首要嘅工作咧就係改善院舍嘅通風設施，對唔對應到你頭先講？引致第五波的問題，改善的通風設施是不是就是你覺得今次如果要防範第六波的一個要點呢？ 我想這個都要看看我們或者業界如果有機會跟專家小組或者是說那個檢討小組去怎樣去溝通，因為今次在院舍或者第五波入面在院舍那個爆發呢，其實原因我相信不是單方面而是多方面的。咁院舍都有啲睇法，例如話啊，雖然第一至第四波我哋其實都係好認同醫院嘅防控嘅工作係令到社區冇再爆發啦，但係喺第五波嘅情況呢，我哋見到就算係一個醫院嘅環境呢，佢哋都吃不消嘅，佢哋都爆煲。咁喺院舍嗰度，如果我哋係唔能夠防止嗰個疫情嘅流入嘅話，喺院舍入面佢內部嘅設施、內部嘅人員點樣去可以防止佢進一步爆發嘅話咧，我諗我哋都要睇，例如話啊，你頭先啱啱提到嗰個通風啊，經常提到個通風院舍其實本身都有一定嘅程度嘅通風，咁你如何可以再提升呢？因為通風都要配合嗰個間隔噶嘛，通風都要配合院舍嗰個設計噶嘛，咁而我哋嘅設計本身係就係按住原有安老院條例入邊相關，例如話消防屋宇等等嗰個規定去做嘅。咁喺咁嘅基礎之上，仲可以做啲乜咧？咁所以大家都雖然有個問號啦，但我哋都希望，因為我哋都好想保護個老人家。今次嗰個疫情影響老人家個影響真係好大嘅。我哋只可以就話 ，OK， 我哋好願意去做，話俾我哋知，我哋應該點樣配合。如果做得到，我哋就一定去做。我諗可以係咁講。 如果係大規模做一啲通風系統嘅，即係所謂重置咁，有冇機會可能要啲院友都要先搬走啊？要先至可以改善到成個通風系統？你自己作為一個即係喺院舍嘅角度，你點睇可能要咁樣做？係咪要做到咁大規模咧？ 我諗正如你啱啱所講啦，你話好大規模嘅改變咧，可能都未必喺時間上我哋有個限制。咁但係當如果係話你話頭先所講啦，真係要做一啲比較大型嘅話，咁我哋又要另一方面又問翻，其實安老院舍到底係唔係適合做一個或者係當局目標嘅工作咧？咁樣，因為歸根究底，安老院舍係提供護理照顧嘅啫，佢一定程度上，其實每一間安老院而家都有一個數目，可能係少啲，但係都可能有一到四間嘅所謂感染控制房間㗎啦，所謂隔離房我哋。咁呢個數目都唔夠嘅話，你要增加到幾多咧？咁而增加到當局或者如果係小組諗一個目標出嚟， 咁我哋嗰個增加嘅數目引致到，無論你話個費用啊，或者甚至乎我哋始終都要考慮到老人家個承擔能力嘅時候，咁呢一個係咪都大家都需要從長計議去討論咧？咁樣， 即係你覺得一啲隔離房間都可能係今次討論嘅其中一點，而你覺得而家其實現時已經有啦，喺安老院嗰度已經有一至四間呢一啲隔離房間嘅啦，要再加幾多先至足夠咧？咁係咪咁嘅意思？ 係啊，係啊，因為我哋都係。大家喺有個期望去推動嘅時候，即係大家坐埋台都真係要傾實際嘅環境同我哋討論上面一啲比較理想嘅嘢，咁呢個距離我哋就係拉近咯。咁我想強調咧，業界係好想去做好啲，但係即係院舍嘅環境同埋當局嘅期望，我哋必須要將呢兩樣嘢大家去理順啦，因為始終大家嘅睇法。可能會就係話當局我哋可能政府就想我哋加強啲A B C D E 咁，我哋可能係做到 A 同 B， 未必做到 C 同 D 嘅。即係我諗大家都會明白呢一個距離啦。 之前都講話一啲院舍人手嘅問題咧，都話即係放寬咗補充勞工計劃啊，輸入一啲外地護理員。我想問而家個最新情況，你觀察到係點？ 我聽到嘅信息咧就係基本上絕大部分嘅申請咧。都是原則上獲批的，但是人員那個招聘，我想大家都知道內地都有內地的疫情，所以變成在招聘那裡可能仍然要有一些時間才可以給到第一批的人員來到香港，但是我們都是很密切地推動那個招聘工作的。 所以暫時業界未有第一批人員來到香港的，在院舍裡面 我暫時未見到。是 OK， 好啊好啊，麻煩了謝偉雄，多謝你跟你談到這裡先。 好，多謝蕭樂文。 好，謝謝，拜拜。謝偉雄是香港賣位安老服務議會主席來的，講到說會政府會設立一個跨部門工作小組，是希望檢視和加強院舍的抗疫能力的。講下你的看法，1872311，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謝祖慈，製作周偉業。 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由李志刚撰写的《九败一胜美团创始人王兴创业十年》这一本书，令我们从美团网的创始人王兴的创业故事中学习创业者应该具备的能力和心态。在创业过程中，过去的经验往往不足以应付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因此学习能力就显得特别重要。作为一个创业者，快速学习能力是核心竞争力，学习能够决定创业者应对现在的能力水准以及影响未来发展的前景的能力。王兴在这个方面就做得很好。 作者讲述王兴能够独立学习，并且善于利用周围的资源，愿意花大量时间去看书查资料与他人交流，他亦都能够好好地学习同行和竞争对手的经验教训。他的创业之路可谓有很多的起伏波折，从创立当时处于潮流前线的大学校园 SNS 校内网，到创立中国微博的开山鼻祖反否网，他都可以先人一步这样准确捉住趋势所向。但是这几次尝试到最后，都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够同这些项目一起成长到最后。 之后他创办的美团网则开启了中国团购的浪潮，并且王兴将他不断地拓阔业务，成为中国生活服务的领导者。这本书出版于2014年，亦都是美团诞生的第四年。 在这几年之中，王兴已经完成了巨大的蜕变，从一个极客到一个优秀的 CEO 和企业家。这个不单只要靠他的持续创业能力和高度的执行力，还要靠他在成长道路上学习到的管理和领导能力。 九败一胜美团创始人王兴创业十年，这一本书带给我们王兴的创业故事，展示了一个中国创业企业家的成长道路，亦带给新一代创业者鼓励和思考。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九败一胜美团创始人王兴创业十年》，作者李志刚，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港鐵嘅票價調整機制咧，就係、是、受到之前一年嘅十二月嘅通脹率啦，同埋運輸業名義工資指數呢啲數據咧去計出嚟嘅，即係呢個叫做可加可減機制。咁啊，最新咧就話得出嘅結果咧，那個加價幅度咧係0.5%啦。咁但係因為咧呢、這個調整幅度咧係介乎正或負1.5%之間嘅，咁所以咧按照機制，今年就係需要凍結票價嘅。咁呢個0.5%嘅加幅咧就會撥落去之後啊，去到2023-24年度咧先至係一並去計翻嘅。咁今次港鐵就話係連續第三次票價不作上調。另外，除咗喺票價呢一方面啦，而家咧有一個3.8%嘅車費優惠咧，亦都會係延長嘅，去到出年嘅元旦嘅。整體情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恆斌，早晨。 早晨，施洛文。 早晨，陈仁斌。头先讲到可加可减机制呢个情况啦，冻结票价同埋有一啲优惠继续延长嘅，咁点睇今次情况啊？ 首先咧就过去呢一年咧，港铁嘅经营，尤其是票务收益咧，真系大跌嘅。咁喺咁嘅环境之下咧，佢都系俾嗰个3.8%，而且延长到去出年一月咧，呢样嘢我要肯定佢哋嘅工作嘅吓，因为都可以体现到同市民共度时间嘅态度。不过咧就今次都系因应个机制咧就冻结车费啦。咁但系呢个加幅咧会一路累积落去嘅。如果再加埋舊年嘅累積加幅咧，舊年係2.85%，今年係0.5%咧，即係話如果出年個環境稍微有好轉嘅話咧，呢啲加幅就會計翻落去。咁而家呢啲加幅其實係無限 loop 嘅，好似滾雪球咁樣滾住。咁我哋就希望喺機制上面咧，係可以去好好咁處理呢一種嘅即係無限 loop 嘅加幅。 因為按照機制，佢哋呢啲雖然未觸發到加價嗰條線，但係呢啲加幅咧可以累積落去啦。咁你覺得頭先你話用處理兩個字啦，點樣去處理佢咧？呢啲加幅又 嗱，而家按照機制咧，佢就可以即係今年啟動唔到加價。咁譬如話今年得0.5%個增長，咁就即係計過條方程式得0.5%，咁呢個加幅就會加翻落去之後咧，就一路累積。而家已經係即係累積加幅咧，去到3.35%噶啦。咁只係唔加住咁解嘅啫。但係呢啲數一路掛住喺度咧，就會令到如果一有環境好轉，就好大嘅加幅咁樣。咁你睇下今年同埋過去幾年嘅環境咧，其實疫情加上社會事件咧，其實已經係令到我哋企業啊、通脹啊等等咧係收縮嘅。但如果疫情好轉咧，佢好快反彈，一好快反彈咧，通脹又嚟啦，人工工資指數又嚟啦，咁到其時嗰個加幅係可能好驚人嘅。咁如果要咁樣嘅話咧，我哋不斷咁加落去咧，就市民嗰個負擔可能會好吃重，咁所以我哋希望喺機制當中咧，就係話如果呢個累積加幅係可以累積一年，即係話譬如今年0.5%，咁出年如果可以加嘅話，咁0.5%加咗去啦。但如果後出年都加唔到嘅，後年係咪應該將呢啲咁嘅累積加幅就一筆勾銷咧？咁樣咁就事實上你一年加唔到價，肯定是因為個經濟環境不好，你再之後那年呢都加不到價，肯定就是經濟連續都非常之差。這樣如果你不斷有累積加幅下去呢，其實就是會令到市民一稍為好轉就會有很大加幅呢，這個是不科學的。所以今年呢亦都是票價調整機制的檢討年呢，我希望政府去爭取和港鐵商議，將有關的加幅呢就是隔年呢就取消。 因为譬如睇翻呢个就涉及到可能成个可加可减机制嗰个方程式点样计啦，亦都话即系今年下半年政府系会再检讨个机制嘅，咁亦都见到运房局话预计个检讨会喺出年上半年会完成啦。咁因为呢一个嘅方程式咧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系物价，第二个就系嗰个运输业工资指数啦。如果我哋有一啲嘅加幅系累积咗，但系可能隔一年就唔再加嘅，会唔会同物价或者工资指数？反映那件事是越来越甩了个勾呢，又即是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我就反而觉得呢，如果我们那个累积加幅呢就反而是不会说，即是如果隔年不加呢就不会是反映不到，反而更加反映到。因为你加不到价是可能通胀已经是持续 即係低迷啦，甚至乎有通縮嘅情況啦。咁名義公司指數又去唔到 1.5%， 即係計埋條數都去唔到 1.5%， 即係話其實打工仔嘅人工都係收縮緊嘅。咁所以如果我哋有一個條即係累積加幅呢，就係、是、你只要一有稍有好轉，其實嗰個加幅就已經係超離咗當其時市民嘅嗰個負擔能力，或者係嗰、那個經濟嘅狀況嘅。咁所以如果你累積得太耐呢，反而唔能夠反映當其時加價嘅時候嘅嗰種狀況。我認為呢就應該係隔年，或者係即係政府睇下就點樣同港鐵傾啦。但係如果隔年去取消呢，我覺得係比較適合，亦都可以更加好咁樣反映當其時嘅經濟狀況。 剛才都講到話今次係加埋連埋之前累積咗嗰啲加幅呢，係去到 3.35%， 一個累積咗嘅加幅啦，未處理啦。咁見到有啲報章引述到港鐵嘅消息人士都話啦，如果出年嗰個機制得出係即係可加可減機制得出係減價嘅，咁當然唔可以追加啦。咁如果個結果係凍價嘅，咁就會將成個加幅再延後啦。如果係加價都好，加幅咧亦都唔係想象中咁大嘅，係相對溫和嘅。佢話因為喺票價調整機制之下要定明咧。是定明了要顧及市民的負擔能力，任何按票價調整方式得出的上調幅度是不可以高過相關相應期間的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數變動的幅度，所以其實都是切合到市民的負擔能力的。怎麼說呢？其實機制上是不是都已經是顧及了考慮了市民負擔能力保障了呢？ 佢係有個咁嘅情況嘅，即係話佢嘅加幅唔可以高過收入中位數嘅。咁但係呢你諗下，就係而家我哋經濟環境開工不足啊，甚至乎係即係已經好多失業。但係你經濟好轉，一有少少反彈呢，其實呢啲嘅數就會加返曬落去。咁、那個車費呢個基數又一路咁樣增加啦。咁對於即係普羅市民嚟講呢，嗰個負擔係吃力嘅。咁你雖然有個高即係收入嘅框架喺上面啦，但係你始終有條數呢不斷咁 loop 落去呢，你當每一次係可以有加價嘅時候，佢就會加到可行嘅頂峰。咁即係呢個累積呢，我覺得係慢慢會失去意義嘅。尤其是經濟低迷咗一段時間之後呢，佢嘅嗰個反彈係可以好勁，咁加幅亦都可以好勁。即係大家唔好睇輕呢個加幅。 嗯，头先你一个建议话，比如嚟紧检讨机制嚟，检讨呢个可加可减机制嚟讲咧，呢啲加幅就唔会系即系无限期咁样系累积落去嘅，可以系建议系隔年系取消咗佢咁样呢啲加幅。仲有啲乜嘢改善空间咧？嚟紧喺个机制上面，如果要检讨嘅话， 另外咧就系喺个可加可减机制咧，其实系唔能够反映港铁咧佢嗰个公司嘅盈利。因為你可能票務收益係會一路咁即係唔係咁理想，因為港鐵都好舊啦。咁但係呢港鐵公司整體嘅利潤呢其實係即係相對穩定嘅。以往呢成日都出現一個舊病嘅問題呢，就係港鐵可能嗰年有成過百億嘅盈利，但係都依然要加價喎，市民就有好多嘅批評。咁所以即係我哋希望可加可減機制呢同港鐵公司嘅盈利呢是能够有啲挂钩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呢喺嗰、那个即係方程式里面呢可以加一个盈利指数啦。咁当港铁公司佢嘅盈利去到好高嘅时候，咁就俾个弹性呢就係、是、可以唔加价啦。咁如果係去到好好嘅时候，係咪可以分享个利润，就係、是有机会减价呢咁样。咁即係话如果係同个盈利挂钩呢，我觉得会比较方便一啲。 Okay， 好啊，唔该晒陈斌，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 唔该晒， 好，拜拜。陈斌咧就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讲到今次咧根据可加可减机制去计啦，港铁今年咧就系会冻结佢哋嘅票价，因为根据机制嗰条方程式咧计到就系加幅系0.5%，就系未触及到啊嗰个调整幅度，就系介乎正或者负1.5%呢一个嘅呢一条线嘅咁。嗱，今日讲咗好多唔同嘅题目嘅疫情啦，有啲关于疫情之下啲人过身点样处理后事等等啦咁。听日咧我哋继续会有千禧年代嘅。